掩面而哭。相遇的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看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信仰月光。想要吞噬他，开始追逐他，不住意志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立足，爱上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 我们都在想象，快乐的北方，山羊在。